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现如今电视上经常有这样的节目，谁家里头闹矛盾了，扯不清了，就上个电视节目，请主持人嘉宾给调解一下。这家务事掺杂了感情，钱纠缠不清，正所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嘛。这些事情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那么包拯包青天又是怎么断的这起家务事呢？亲生兄弟分家，一纸合约分房产，老大忠厚懦弱，媳妇儿自私泼辣，老二背井离乡，葬身异地，亲生侄子拿着合约认亲，没想到反被泼妇打骂。包青天主持正义，一出巧计断真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一集。据说北宋时期，首都东京的城西楼有户人家，这家兄弟俩人，老大叫刘天祥，老二叫刘天瑞。这刘家俩兄弟啊，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只留下一些房产和地。这兄弟俩人感情不错，一直没分家。刘家并不富裕，这大哥娶媳妇的时候就犯难了，拿不出那么些彩礼，没姑娘愿意嫁他。这大哥为人忠厚老实，左右权衡之后，心里盘算开了，家里头总共就这么点积蓄，我要是全拿出来娶个媳妇儿了，将来我这弟弟就得打光棍，身为哥哥我不能这么干呢。这大哥刘天祥就请来媒婆，说我呀只能出这么些彩礼，您给说个媳妇儿，哪怕是条件差点咱不在乎。这媒婆看看彩礼啊，确实少得可怜，心里也犯怵，磨破了嘴，跑断了腿，最后给找了一寡妇杨氏，身边还带着一小闺女。在当时，这寡妇带着前夫的孩子过门啊，这叫拖油瓶。这瓶子一般都是提着提了着，这怎么叫拖油瓶呢？据说这里边有个说法，跟过去老百姓打油有关系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啊，它不发达，住在村里边的老百姓出门买东西不方便，但凡谁家要是进城了赶集去了，托付这个人给带点东西，这带的最多的就是点灯用的灯油。这灯油呢一般都是拿着竹筒装着，您想啊，这人打算进城，七八家托他打油，这竹筒子又沉又麻烦，出门的时候啊还好点，空的呀，等回来油全装满了，沉呢，只能是拖到地上给拖回来。这中间呢，拖油瓶的人辛苦一趟，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。所以啊，这寡妇带着孩子嫁人，这孩子肯定不幸后爹的姓，您替人家养了半天，没准这孩子长大了不念你的好，觉得自己跟你不是一家人，您说这后爹冤不冤？所以慢慢的，大伙就把这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呀，叫拖油瓶。还有一种说法啊，说这拖油瓶是以讹传讹， 正确的叫法呢，应该叫托有病。旧社会谁家娶了一寡妇，这就说明这家庭条件不太好，天灾人祸的。万一说这寡妇带来的孩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那亲爹是没了，那亲爷爷亲奶奶肯定有啊，也就是说亲爹那头啊，家里人肯定不干。为了避免这种麻烦，所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这后爹就请人立个字据，这孩子就是没病也得说成有病，以后万一说有什么不测跟我没关系。这托有病呢和托有平发音相似，慢慢的就给说成托有平了。咱们下边书归正传，说这刘家的老大就是这种情况，舍不得给自己花钱。这媒婆回来就说了，你呀就这点彩礼也别怪我给你找一个托有平的。这刘天祥呢并不介意，娶了媳妇就行啊。于是乎这杨氏带着小闺女就过门了。刘天祥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完了，就张罗着给弟弟说个媳妇，就拿出了全部家当给弟弟娶了一个好姑娘张氏。本来这弟弟娶媳妇是全家的喜事儿，可偏偏这大嫂子杨氏不满意。这天晚上关起门来，杨氏跟这刘天祥就闹上了。刘天祥给弟弟预备婚事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，这大嫂子杨氏却阴着个脸不乐意。这天晚上杨氏进来把房门一带，气哄哄的一屁股坐炕上了。刘天祥看媳妇这样，赶紧问二当家的，你怎么了？这杨氏啊轻轻的哼了一声，哼，二当家的，亏你叫的好听啊。我问你，你给你弟弟天瑞娶媳妇这事儿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这刘天祥一下被问住了，这我弟弟到了该娶媳妇的年岁了，这有什么商量的？该娶媳妇儿，他娶一房媳妇儿就活该我们跟着喝西北风啊。你把家里的钱都给他用了，将来媳妇儿过门，人家两口子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人家是一家人，咱家呢吃什么喝什么？自打这杨氏过门，这刘天祥是第一回看见媳妇儿生气，他笨嘴拙舌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杨氏接着又是一通数了，你爹娘死得早，就留下这些家当了，按理说你是老大，辛辛苦苦支撑这个家业，你就该多得一点啊。你可倒好，胳膊肘子往外拐，想着法的给人家套银子，你到底跟你弟弟一家子还是跟我一家子呀？这杨氏说着说着委屈掉上眼泪了。刘天祥一张脸涨得通红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咱们都是一家子，何必分得这么清呢？这杨氏抹了一把眼泪，他现在跟你亲，你等他娶了媳妇你看看，到时候啊，人家两口子那是一家人，谁还把你大哥放在眼里头啊？这杨氏哭哭啼啼的，这刘天祥听了心里头啊也别扭，夫妻俩呛呛了几句，谁都不说话了。这杨氏刚过门没多久，家里的事儿也不敢大包大揽，全由他做主。这回呢是杨氏第一回发飙，他也不敢闹大了，数了这刘天祥几句啊也就闭嘴了。不过您看他这回没怎么着啊，这人贪婪自私的本性可露出来了。刘天祥顺利地娶了媳妇儿张氏，一年之后张氏给家里添了一大胖小子，取个名字吧，叫刘安柱。看到小舅子有孩子了还是一大胖小子，这杨氏啊不但没高兴，反倒是恨得牙根直痒。这杨氏自打一过门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，现在刘家兄弟还没分家呢，他带过了一个小闺女，本想着等这闺女长大点了给她招一个上门女婿，这样呢分家的时候能多分点。可万万没想到， 这老二这么快就有了儿子了，这不是明摆着跟他抢家产吗？杨氏气不过呀，偏偏啊，他这肚子也不争气，嫁过来几年了也没生出一儿半女来。这种事儿也没法明说呀。杨氏憋了一肚子火，看着老二一家子，他就浑身不舒坦，指桑骂槐的说风凉话。这刘天瑞有个好哥们儿，是他们当地的户长，姓李。户长相当于什么官职呢？这官儿跟今天的村长差不多，就管当地几十户人家，官儿不大。这李户长跟刘天瑞很谈得来，两家经常来往，而且这俩人几乎是同时结婚，同时有了孩子，大伙儿都说这是缘分。这孩子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两家就指腹为婚，定了娃娃亲了。后来果然，刘天瑞家里生了一大胖小子，李户长家里呢添了一个千金。这两家高兴的都不行了，就商量着一块喝顿喜酒，定下这门娃娃亲。大哥刘天祥也跟着张罗喜事儿。杨氏看见了一翻白眼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嘴里嘟囔着，人家生儿子你跟着高兴什么劲儿？这刘天祥看了一眼媳妇儿，没敢搭话茬。虽说这杨氏动不动啊就说风凉话，好在这刘家兄弟俩感情好，妯娌张氏为人也大度，也不跟这杨氏计较，这日子过得还算是舒心。平静的日子刚过一年，这一年天灾泛滥，地里头庄稼颗粒无收。这官府发下公文，让当地居民分家减户到外乡趁熟去。什么叫趁熟呢？就是让一部分老百姓投奔他乡，去那个有收成的地方去谋生去。刘家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这刘天祥就把弟弟找来了，商量分家的事儿。刘天瑞心疼大哥呀，想当年大哥您攒钱给我娶房好媳妇儿，现在碰上天灾了啊，我不能让大哥做牺牲啊。这刘天瑞就主动说，大哥呀，我年轻，还是我领着媳妇儿啊外出闯荡去吧。这刘天祥就答应了，把李户长请来说，亲家，今年呢有天灾，家里头过不下去了，官府让大伙去他乡趁熟去，我兄弟一家三口打算离乡去投奔，我们家从来也没分过家，这回呢写下一份合同，把家里的房子地啊各种的物件家具都写上，我们俩一人一份，将来甭管我兄弟是一年回来还是两年回来，还是说十年八年才回来，这纸文书就是见证，今天特意把您请过来啊，就是做个中间人给我们证明一下。这李户长当即答应了，提笔写下两份文书一模一样，兄弟俩人签字画押，每人各留一份。没过几天，这刘天瑞一家三口收拾好行李，辞别兄嫂，投奔他乡。兄弟俩人是洒泪而别，唯独这个杨氏乐得心花怒放，巴不得这一家三口再也甭回来了。且说这刘天瑞带着妻儿一路上风餐露宿，吃尽了苦头，这路上也有不少趁熟的百姓，他们就结伴而行。这路上啊，也有那体力不支的倒下去再也没起来。刘天瑞临走的时候，大哥刘天祥偷偷的给他塞了点银子，天瑞一家这才不至于饿死。在路上奔波了几个月，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看到一片麦田，这片地一望无际，麦子是颗粒饱满，大丰收啊，这简直就是天堂啊。三个人赶紧停下脚步，一打听，原来这儿是山西潞州下马村。刘天瑞喜出望外，带着媳妇儿打算在这儿定居。下马村有个富户张员外，他们家正好有房子出租，这刘天瑞就租了房子住下来了。这张员外家里头占着房躺着地啊，有钱，本人呢 也不是那种地主老财，挺仗义疏财的，而且乐善好施，是一大善人。只是这两口子有块心病，膝下无子，后继无人呢。当时这刘天瑞的儿子刘安柱才三岁，正是虎头虎脑好玩的时候。张老员外老夫妻俩看见这小孩甭提多高兴了，成天捧在手上，对这孩子视如己出，跟亲生的似的。刘天瑞夫妻呢为人和气，跟张员外一家子相处得非常和睦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张员外动了心思了，想把这刘安柱啊给过继过来，做一个名伶之子。这名伶之子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词儿最早出在《诗经》里边，说名伶有子，果裸复之。这果裸呀，是一种细腰的蜂昆虫。古代人误以为啊，这细腰蜂没有后代，只能捉一种叫做名伶的虫子，回来当义子养活着。后来大伙就把义子叫成名伶之子了。其实今天看来，这说法是错的。细腰蜂捉来虫子不是要养着，而是要把这卵呢产到他们身上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说这张员外想把刘安柱过继过来给自己当儿子，这事儿啊他就托付给夫人出面了，去找刘天瑞的媳妇张氏商量商量。这张夫人把员外的意思一说，刘天瑞的媳妇张氏啊有些意外，心里呢也不舍得，可孩子去了大户人家，将来啊读个书啊认个字啊，这可关系到一辈子的前程啊。刘天瑞夫妻俩挺为难，自己亲生的儿子谁不疼谁不爱呀，就这么过继了，将来想见孩子一面都难呢，舍不得，可家里头确实条件不好。这张员外看出了夫妻俩人的心思，就说了，我呢是真心疼这孩子，你们放心，把小安柱啊给过继过来，也不是说啊跟你们就六亲不认了，你们夫妻俩照样住到我这儿，咱们两家一块儿看这孩子长大。这些话可说到刘天瑞心里去了，感动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，当即点头答应。张员外一家子也很高兴，捡了一好日子，两家弄了一个拜认仪式，喝了顿喜酒，把这孩子算是过继过来了。名字没改，改了个姓。又因为这刘天瑞的媳妇也姓张，当地这富户呢张员外他也姓张，所以呢就拜张员外为大哥了，两家是亲上加亲。打这之后，两家人处得跟一家似的，刘天瑞租房的钱吃穿用带的也不用出了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没成想这好日子刚过半年，刘天瑞和媳妇俩人双双染上重病，一病不起。这可真是啊，严霜单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扶清人呐、啊！这张员外急忙请来大夫给二位看病，吃什么药只要管事儿，不问价钱。这张夫人也是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们调理身体，然后呢去庙里烧香拜佛去，希望这俩人早点好起来。就这样苦熬了半个月，天瑞的媳妇张氏没躲过病魔，最后撒手人寰了。这刘天瑞在病床上大哭一场，张员外买了上好的棺材给这张氏啊收敛了，请来和尚念经超度。刘天瑞看在眼里，感激在心呐、啊、他知道自己这病也时日不多了。这天刘天瑞就把张员外叫到床前了，拉着张员外的手，恩人呐、啊、小生我自知时日不多了，心里头有句话憋了很久了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这张员外拍拍他，妹夫，你这话就见外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尽管交代，哥哥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到。这刘天瑞颤颤巍巍的由打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恩人呐、啊、 小生在老家还有一个大哥，当年离家的时候啊，大哥跟我立了一纸合约，把家产如数写上了，一人一份。今天多亏了大恩人另眼相待，要不然我们夫妻做了他乡鬼了，安住一个小孩可怎么活呀？说到这儿啊，这刘天瑞眼泪下来了，情绪一激动，带着他这病又发作了，咳嗽上了。张员外赶紧端过一碗水来，好一阵儿，这刘天瑞才平复下来。恩人呐，现在安住过继给恩人您了，我是100个放心，只是希望您大恩大德的把安住给抚养成人，然后把合约啊拿出来给他看，让他知道自己的家世。小生我来世做牛做马的，也要报答您的恩情。这张员外听着眼圈也红了，满口答应，又是好言相慰。刘天瑞把合约交给张员外，当天晚上也跟着媳妇儿去了。张员外把夫妻二人全给收殓下葬了，就埋在自家的祖坟里了。这一切刘天祥远在故乡根本不知道，现在这弟弟唯一的孩子也过继给别人了，将来这一家子还能见面吗？ 咱们明天接着聊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二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说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，从此我们握着成全，家国都在身边，同情在心容颜，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，崭新时代，民富国无疆，复兴已在眼前，每个人都看见。 在我